请看经文：无智也无德。这一段这一句经文，一句也就是一段，所谓的自信涅槃，首先要说的这个智是能观之智，德呢是所证之理，无智这个意思就是说，能观之智不可得，无德呢是所证之理也不可得。换一句话说，能观智空，所空的境界也是空。这个意思很深。凡是熟读过《楞严》的人，多少能够体会到这个境界。《楞严》上告诉我们，无明到底是从哪里来的？这是富罗那尊者呀，向释迦牟尼佛提出这个大问题。世尊告诉他说，知见立知是无明本。确实，世尊真的一语道破。那么换一句话说呢，就是有智，有智就是无明的根本。如果有智，有能证之智，有所证之理，能所未忘啊，无明就不能断尽。所以无智才是真智，无德呢才是真德。德的是什么呢？究竟圆满的自信。换一句话说，自信到这个时候才真正圆满的现前，你能证之智也没有了。一切法自相皆空，所以能取所取，能证所证，知不可得。要知道佛说法，它的原则是对知我们毛病而说的。众生执着一切法皆有，以为一切法相啊都是真实的， 的是看错了。从这个错误的观点产生错误的想法，错误的做法，那就是执着啊，分别执着，有取有舍，有得有失。殊不知这些现象全是空相。那么佛对这种人是用这个空来对治。那么佛说说空，也确确实实是事实的真相，并不是假设的，并不是虚构的。让我们了解事实真相之后，知道诸法空相，我们与一切法的幻想、分别执着，自然就放下了。啊，所以执着有这个病，就除掉了。可是有病基础，空也不能执着。执着空呢，那你就又错了。所以空也不成，这一句说到究竟之处，连知得也是云生之法。换一句话说，智德也无自信呐，也不可得。接着我们看底下的经文，下面经文显示般若修学的大用啊，它的功效啊，我们见到了。以无所得故，这一句是总结前面所说的，一切法相不可得。无蕴，十二处十八节，一切修学的方法也不可得。四谛十二因缘，乃至智与德之不可得。以无所得故，这个心地真正干净了，真正放下了。所以身心世界万缘放下，这一放下忘情就净，忘尽真就显了，真性就显露了。所以菩提萨埵以般若波罗蜜故，心无 广恩。广爱就是牵挂，我们世间人常说牵肠挂肚啊，有挂了就有障碍。一我执就起烦恼障，烦恼障心，心不清净，心不自在，心不解脱，那么就造业轮转。所以这个是长大菩提呀，叫挂了啊。依于法执，就起了所执障。所执障障慧，慧不解脱，不了自心，不达性相，纵然断了见思烦恼，出了三界了，应有法执，也只能够屈居于小乘，不能成佛。所以所执障障大涅槃呢，这叫爱。一切众生错认了四大六尘五蕴十八界，执着我见，执着我所，于是乎才有六道轮回。菩萨以般若波罗蜜多这一句话，要用浅显的中国话来讲呢，就是以究竟圆满的智慧，将事实真相看清楚了，于是心没有挂碍了啊。这个没有挂碍，就是我执法执啊都离开了啊，不再有妄想执着了。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。这个功夫更进一步，我们看到他的果德又进了一层了。 恐怖。世间人最大的恐怖啊，是生死。远离恐怖，就是我们佛门里都常说的了生死，出三界啊，了断生死。生死轮回之由来，一切经论里面说的非常详细。它确实是易于迷惑颠倒。这才造作一切善恶业，感得三界的果报。凡夫不知道这些事实真相，恐怖的心呢，时时刻刻不能远，生死是恐怖，恶名也是恐怖。恶道，这是学了佛的人知道六道轮回的恐怖。华严经说众生恐怖的事情一共有十八种，我们在这里不必一一来细说。放在我们面前的最严重的，无过于六道生死轮回的恐怖。般若经上虽然为我们说得很明白，只要我们能够啊，远离光碍，也就是说，我们离开了我法而止，就无有恐怖了。云离颠倒梦想的颠倒是无明，颠倒是错乱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把宇宙人生的真相呢看错了，看颠倒了， 经上给我们讲的四种颠倒。这四种呢，就叫常乐我净。常不知道世间万法无常，以为有一个常，这是错误的，这颠倒的之境。乐不晓得世间法里面乐是苦因呐、啊，这一句话里面的意思非常的深长。如果不很冷静细心的去观察，你就见不到这个事实的真相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贪图乐受啊，自然就起贪嗔痴三毒的烦恼。如果看到这个事实，才晓得乐不是好事，乐不如苦。所以佛教给我们以苦为师，人在苦难的时候容易警觉，时时刻刻想出离。人迷在爱欲里面，可以说那是越迷越深，很不容易有出力的那一念。所以说乐是苦因啊，魔颠倒。世间人把这个身体执着为我，不晓得这个身体是四大五蕴假合合而有的。不但我没有自相，四大五蕴前面也说过，也是空不可得。第四个净颠倒，简单的说，不明白自己的身心都是污染而不是清净的，身体的污染我们不难理解，心底的污染实在是现代社会比起往昔不知道要严重到多少倍。我们也不难觉察，诸如妄想、分别、执着、 是非人我贪嗔痴慢。这些念头都是心地的污染，这叫颠倒啊。梦想是比喻，做梦的时候梦境就是妄想变现出来的，妄想根源于五蕴，《楞严经》上告诉我们，色蕴是坚固的妄想，受蕴是虚名妄想，想是融通妄想，行是幽隐妄想，识是颠倒妄想。楞严经第十卷里面说得很清楚，那么由此可知，凡是有无明，有妄想的人，他就会做梦，所谓是借想成梦。这是佛在大经上为我们说明做梦的来源。当然，这叫梦的根源呢，梦的现象也有种种不同啊。楞严里面为我们说出是借想成梦，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，是属于这一类的。另外一种呢，是无实的习气，不一定是这一生的，有的时候是前世，有的时候是更前世，会在梦境当中出现。也有能够梦见未来的，也有鬼神佛菩萨了来托梦的，这就是梦中现象有种种不同，但是梦境呢是虚幻而不实在。古人教给我们，现实我们能做得了主啊，还要梦中能做得了主，那才叫功夫。所以修行人呢，这个梦境也是一个很好的测验啊，测验我们自己的功夫踏实不踏实，哎，也就是在梦中能不能做主。 涅槃，是圆教佛果所证。菩萨虽然没有圆满证得，但是他能够分证究竟涅槃啊，这个究竟就是不失二乘人的这个平等涅槃。我们先把涅槃这两个字啊，这个名词做一个简单的介绍。涅槃是梵语，翻成中国的意思很多，最常见的呢是翻作灭，四谛里面的苦集灭道，灭是灭烦恼，小乘的涅槃是灭见思烦恼，不究竟，因为